接这么多人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就是上班的时候有点耽搁。对，那不管怎么样，耽搁就是没有理由，对，就要跟大家说声抱歉。那我们的课呢，其实只有上到12月嘛，对不对？那可是呢，想要教给大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尽量把重点呢放在就是分则的部分，因为最近的考试趋势上面，大家应该知道说那个选择题的部分啊，对啊，其实蛮强调分则的。那我自己比较在行的，我必须老实说，比较在行就是所谓的总则这个部分，对。那我以前向来都认为说，只要大家总则学得好的话，那你分则其实是太简单的东西，因为分则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构成题上面解释的问题，对。那可是因为最近考试趋势有点改变，所以呢，要为大家着想，所以我必须要。符合大家想要上分则的需求，因为我知道说大家现在对于市面上所谓的分则的参考书，其实或是教科书，其实没有一个比较好用的教科书出来。对，虽然我一直很期待林玉娟老师刚才出这样子，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这个迹象，因为他总则一直在改版，这样大家都知道说他没有心去处理分则。对，那林三小社的分则教科书，因为数量太庞大，我想说应该也没有人在考试的那个经济效益上面来讲的话，也没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时间去看那个书，所以我想说。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啦，就是把那个分则的部分呢，好好把它处理掉。对，所以我希望在这一次的上课呢，我的分则的部分呢，应该会稍微加重一点。那总则的部分呢，因为虽然是我自己很擅长的领域，但是因为时间上面还有堂数上面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把所有希望教给大家的东西都把它上完，所以我会尽量把它摘重点。那如果我先讲一下上课的方式，那原则上面这个讲义呢，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说，这是。有点赶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注释上面的依照学术伦理上面来讲话不是这么的精确。对，那是因为说林玉雄老师的书呢9月才改版，然后我现在手边没有他的书，所以那个页码我不敢就是引上去，因为引上去都是旧版，你们回去找也找不到资料。对，所以我会尽量在接下去的那个接下来那个讲义呢，尽量把它补充进去。对，那原本我写讲义的方式呢，其实我有点想学布马老师这样子，就是用非常白话的方式，然后就照我自己想要讲什么话，然后下去写。那我相信他的书这么畅销，应该就是有它的原因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用受限于这样的制式一个文字的使用。这种制式文字的使用呢，就是优点是它的在写考卷上面非常精确，你可以去模仿它。如果你觉得那刑法不行，这还可以去把它背起来。对，可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是说你没有办法从这样一个文字当中去感觉到那个作者或者写这个讲义的人他的那个思维逻辑是什么。对，那就刑法这个科目来讲的话，我知道有些人会有所谓的刑法恐惧症，像我大一的学伴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第一次刑法小考就考40分，所以从此之后他对那个刑法就非常的恐惧，从此之后刑法再也没有念考过这样子。那可是也有人很喜欢刑法，那我自己对刑法的态度就是说呢，刑法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它在所有的法律学科当中是非常具有逻辑的这样一门科目。对，那这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那我是建议大家啦，就是抱着一颗谦虚的心去学这一门科目。为什么？因为我也会上 PDD 在上面去看这样子。那我上国考版去看，大家都知道说，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潜水啦，因为你不敢发言。当有一个人丢出一个保证很地位的问题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讲的怎么跟他不一样？可是他的那个语气非常坚定，就让你觉得说我宣传是错的嘛，这样子。这个可能跟念法律的那个人个性有关系。对，那有些人就是他觉得老师教给他的东西就是一定是对的，所以他写出来的语气非常坚定。那有些人是像我是比较谦虚啦，对啊，我是觉得说，在有的问题呢，其实如果你没有深入去处理它的时候，基本上你不能够对它去下一个什么样的定论。对，所以我都是比较抱持平的看法。那这个会反映在我的教学风格上面。对，我不会针对说，例如说黄金老师他是少数说，那我就不理他，这个应该不会。反而我觉得说，少数说它的作用就在于说呢，通说通常都没有去反省所谓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论？然后就蹦出来说啊，应该是要这样处理。但是少数说，就算他结论上面是错的，他会有一种功能，就是告诉你说，哦，那这样通说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想清楚。那通说如果他有反省能力的话，他就再回过头来去把他论述补足。那我觉得这样子两边都有发挥它的功用，应该是所谓的两全其美的，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大家在学刑法这门科目的时候，刑分的部分因为比较琐碎一点，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很烦。对，像我自己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参考书，市面上的参考书，我不是很喜欢，因为他只告诉我有这么多说，那我这么多说怎么样反映在考卷上面呢？我是觉得很有问题啊，尤其是现在第二试的时候呢，大家写到那个实例题有没有？实例题的部分，你常常都觉得怎么写不完，然后就算你写完了，那个考卷上面的分数也不是很好看，那个理由就在于说，因为 出题老师已经看过太千篇一律的这种答案了，大家都只会列出肯定说否定说，那这样的考卷老师有的老师我必须要明白讲，有的老师很不喜欢这样的答题方式。对，有的老师是比较喜欢看说这个学生呢，虽然他那个答题的那个呈现不是这么知识化，但是他非常的逻辑前后一贯，那他这样就给他很高分。对，那这个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在上解题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对，那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我的上课方式，对，基本上如果大家不知道大家手中的大纲没有都没有，基本上我会放大概十几堂课留给新分啊，所以前面的十二堂课我会放在种子这个部分。那我上课的部分呢，基本上我就是照着讲义上面的这样的顺序，可是我比较不喜欢就是很知识在那边念讲义，因为之前呢班主任告诉我说呢，你的讲义好像写得太详细了一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反正详细一点好处是什么？你们大家回去的时候漏掉了，因为我讲话速度比较快，如果漏掉的话，你们回去还可以复习一下，还可以有讲义可以看。那坏处就是说，怕大家就是只会看讲义的时候就不来上课。可是我一点都不担心这一点，对，因为我觉得说上课重要的是什么？上课是在你在听我的怎么去分析这样的问题。对，起码这个科目很有趣。其实呢，它比较注重你们的理解。当你理解之后呢，你剩下的部分就只是在于怎么练习去解题的技巧而已。对，那都是很快就可以练起来的。但是当你不理解的时候，讲再多的东西给你都没有办法吸收，那最后只能够硬背起来。对，这是我目前在学校上课上，就是有这么多学生跟我的反应上面是这个样子的结果。对，所以我上课会非常注重那个逻辑的，还有那个问题的争点，它的说明。对，问题意识在哪里，你要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的问题意识不清楚的话，就只会说啊，有很多人在这边说这个见解，有很多人在说那边的。可是为什么他会采这个见解？为什么他会采这个见解？其实背后都是有他的理由的。当你了解那个理由之后，你也不用去背太多东西，你自然就会记得起来。对，那另外要给大家一点心理建设，因为呢，我自己不是心智考试下的牺牲者，对，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说，大家这一次考试改制之后呢，要考三次，如果你有是考司法官的话，你要考经过三次，那是一个非常漫长漫长的一个过程。对，那我自己过去也曾经考生，所以我都很清楚知道说，那个考试，那考试是很无聊跟痛苦的，你必须要有一些所谓的精神上面的粮食来帮助你度过这样的难关。对，那我不敢说上我的课是所谓的精神上面的粮食啦，对啊，但是我希望说这一班的课程我就是要把它上好。对，那大家虽然人数这么多都是我的学生，对，所以你们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呢就立即跟我反映，我都会把它反映，就是马上会改正。如果你觉得我哪里上不好，有什么地方可以建议一点都可以告诉我。对，那如果说你自己私底下有练习题目的话，你也可以都拿过来给我改，这真的没有问题的。对，那因为班上有一个要求说我不能够留所谓的 email 在这一边，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最好还是你自己动手写，然后呢就给我，或者说你下课的时候来问我。对，那我当场跟你讲，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么多人上课，我没有办法一对一的去非常透彻的去解答你的问题。对，但是呢你下课自己来问我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跟你把问题讲得很清楚，因为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就直接切入你的问题点。对，这样你也比较容易获得解答。对，所以要么就是下课的时候可以来问问题，要么就是你有练习题目的话就拿给我改。而且你如果你自己有练习题目的话，那很好啊，那表示说你是有动笔记过时间的这样的练习，你在临场考试上面那个有练习真的是有差。对，因为你平常没有练习，你的那个练那个写那个题目的那个速度就会觉得撇撇的。对，因为就是说哎，我写到这边的时候我怎么觉得说好像我刚才写的不好，要把它回去涂掉，或者说呢，你的下笔呢会变得很慢。对，那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这我们也在训练。那讲义这边，大家应该都拿到是第一回讲义嘛，对不对？第二回讲义已经请他们印了，所以大家应该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就可以拿到第二回讲义。那我在每一次的讲义之前呢，我都会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讲义的重点在哪里，因为我是尽量把我想要放的东西放进去，但是这样一个缺点是，你们没有办法掌握说哪些是考试上面必须要注意到的地方。你就有说这全部都很重要，就全部把它念进去，可是我的讲义不能够这样使用，因为有些东西是一些基础的观念，它有助于你在答题上面，还有一些基本逻辑思考上面的方向的正确性，这没有错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它真的在考试上面的实力比较低一点，我也要提醒大家就特别注意，尤其是第一回的讲义。对，所以我当初很犹豫说呢，要不要在第一堂课就上这个第一回这么无聊的东西，后来觉得说还是要上一下。对，不然的话呢，像如果你真的不清楚罪行法令主义的精神在哪里的话，你就会跑出那一种什么凿壁偷光，不是，就是挖一个墙壁挖一个洞，然后去偷窥人家，这样会不会构成刑法上面犯罪，然后吵了老半天，这其实都是罪行法令主义的问题。 对，但这东西都是很基本的东西，对，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说呢，在考试改成有考选择题之后，罪刑法定这个部分还有基本原则这部分，有可能在未来会出现选择题，它是选择题其中的一个选项之一。那我这是以前大家可能不会念的、啊，因为考试也不可能考这种东西，对啊。可是如果改制成选择题之后，你要注意一下这部分，还是有可能会被拿当做出题的一种考试的方向，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因为今天拖太久的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又再好好慢慢聊。那我们现在要先进入正课。那这一次的那个半小时呢，会在之后，当然不是礼拜五了，因为礼拜五我知道大家都赶着回家，你要大家要来上课，我就很高兴了。回来之后慢慢补回来，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第一回讲义的目的页，它有一个大纲。基本上呢，我因为大家手边没有大纲嘛，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我的上课的几个顺序。一开始呢，我会先讲一下刑法的基本原理跟它一些基本原则。那这个部分着重的当然就是罪刑法定原则，还有所谓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其他衍生出来的。我们在书上看到叫做所谓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它有五个派生原则。对，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在讲这个部分，然后我会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派生原则，是第一个大家的入门的第一堂课要学的。第二章呢，其实其他的补习班老师不见得会教，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对于大家的整个刑法体系上面的建构呢，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你了解了这样的历史上面的演变之后呢，对于你将来去学所谓的错误理论呢，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还是把它纳进来了。所以在第二章呢，为了避免太无聊，所以我不是上所谓的刑法的解释。立法解释啊，目的解释那些还有没有？还有所谓的刑法的时间跟效力、法律变更啊、地的适用那些东西，我都把它先丢到后面去，因为怕大家一开始学太无聊，所以我那个比较琐碎。所以我先讲所谓的犯罪检验体系的，把所谓的犯罪检验体系就是判断一个行为人的行为到底会不会成立犯罪，你要依照什么样的步骤来检查。法官基本上在审查、在判案的时候，也都是只要他进入实体程序之后，他同样都是在做所谓的犯罪检验体系的判断方法。那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在写实例解题的时候，你那个最基本的架构，它是实例解题一种方式之一，但是不是必然要用这种架构去写。有些老师会非常强调你要用什么三阶层体系去写你的答案、去写你的考卷。那有些老师会觉得说，可是大家都有疑问。要是有出现那种实例解题里面是这种考不到正犯跟共犯之间的关系，他的刑事责任如何，然后有甲乙丙四个人的时候，你四个人如果他每个人就做了两三个行为去排列组合一下，你要用几个犯罪检验体系的那个架构去写那个题目，一定是写不完。对，所以如果说在考实例题的时候，他只有涉及到单一行为人，然后他的行为又不是很复杂的时候，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你用所谓的犯罪检验体系的解题方法去解它，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那个实例题涉及到是多数行为人的多数行为的时候，你用这种犯罪检验体系的方法看起来是很漂亮啊，可是呢，就会变成说你时间上面绝对是来不及的，所以要放弃这种解法，改采所谓的其他的方法，这以后我们再说。那这边只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学犯罪检验体系，因为它等于是整个刑法的演变体系。当你把这个刑法里面体系都了解之后呢，你的那个刑法当然也不会学得太差。对，那第三章呢，要来介绍一下所谓的犯罪的构成要件的类型。这边讲的呢，这样讲很抽象，不过基本上讲就是你们在教科书上面会看到所谓的犯罪类型的二分法，比如说行为犯跟结果犯、故意犯跟过失犯啊、实害犯跟危险犯啊，像这种东西这样分类都会在这边讲。那我这边只有挑两个出来讲，一个是所谓的行为犯跟结果犯，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实害犯跟危险犯。为什么？因为故意犯跟过失犯这两个分类，如果在这边讲的话，那我故意过失那边要上什么东西？反正故意过失那边会上嘛，而且会讲更清楚，那我就把它留在那边，不需要在这边花时间。对，那其他的作为犯、不作为犯，在不作为犯的那个章节部分，也会另外去处理它，所以我这部分就另外介绍。所以剩下来有实益的部分，就只剩下这两种分类。那这两种分类呢，最近有一些比较新进的文献有主张一些不同见解，所以也是为什么要选这两种分类的原因。对，那以上就是这个第一回的讲义。我讲完太快吗？不会吧，因为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是有学生就说你怎么上讲话那么快这样子。不过基本上我讲话很快，但是我都会把它重复讲。对，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啪过去的时候我都会一直重复，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对，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讲话的时候我跟不上速度的话，你可以在下课的时候过来跟我讲，那我就会把讲话速度上面做个调整。对，那另外有人说我的声音比较催眠，因为那个声音比较低。对，比较有磁性一点，对，所以呢，讲话后面的同学，我想会不会让你们睡着？不过大家一定要 hold 住，知道吗？对，现在很流行那个 hold 住节啊，对。 知道我讲什么吗？你们看那大学生的美有没有？然后那个手机盖啊，不是那啪啪啪啪啪，然后就会很好笑，好就不好笑。好，反正就是先上课。对，第一讲呢，就来先来讲一下那个刑法的基本原则。那在讲刑法基本原则之前呢，要让大家了解一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所谓的法律。那大家都知道，说念刑法的话，跟其他的民法、行政法，刑法的老师特别会提到法律的概念。当然我不是说民法或者行政法上面就没有法律的概念，也是有，只是说刑法的法律概念，它在整部刑法当中，尤其是在刑法分则的争议问题的解决上面，会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在解释说那个。一个违可罚的行为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可罚行为，就是一个侵害法益或是对法益有危险行为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个行为完全对于法益都没有危险性的话，那为什么可以处罚？就没有处罚上面的正当性。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刑法的构成要件，所谓的刑法构成要件就是以刑法来代为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会处徒刑或是罚金的这种刑法构成要件，它如果要具备有正当性的话，都一定要有所谓的保护法益的存在。对，都一定要有所谓保护法则，这个也符合我们林三立老师书上所说的，刑法是一部所谓的法益保护法这样一个原则。对，那如果你可以把它推导到宪法层次上面去看，当你推导到宪法层次上面去看的话，你会怎么论证呢？你就会说，刑罚它到底侵害了谁的什么基本权啊？刑罚侵害了谁的基本权？对于行为特殊刑罚侵害了他什么权利？我们会说妨碍他所谓的一般的行动自由，一般的行动自由，因为你。透过所谓的构成要件禁止杀人这样的规范，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去杀人，或者是说呢，你一定要去救这个小孩。当你有保证人地位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原本爱做就做，不爱做就不做。为什么你可以透过刑法要求？是你这样等于是干预了我的所谓的一般行动自由，没有错啊。刑法规范都带有这种性质，而且这是在构成要件的部分哦，在法律效果的部分，你还侵害了我的什么人身自由？你把我抓去关，就是毒刑的时候，你侵害了我的人身自由。所以呢，侵害基本权，基本上大家有学过宪法都知道，侵害基本权的话，你要有正当性，第一个要符合什么原则？你在基本权的审查、违宪审查体系上面啊，规范要具有什么目的正当性嘛，对不对？那刑罚规范是刑法，那刑罚规范的目的正当性是什么？就是法益的保护。所以呢，任何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任何不具有保护法益的刑罚规范，全部都是违宪的，因为它都不具有，在宪法上都不具有正当性。对，那这是第一个要讲的那大家都会想说呢，法益嘛，对不对？这个东西，那就会你就看到很多书上说所谓的什么个人法益啊、超个人法益啊、社会法益啊、国家法益啊，这些名词看起来很混乱，其实都是因为它所依照的它的区分标准的不同所造成的关系。当你念到刑法分则的书的时候，你翻开它的目录来看，你就会发现它的排列通常是什么？侵害个人法益之犯罪、侵害社会法益之犯罪、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对不对？这个是依照他的法益是属于个人、社会还是国家去做这样分类。对，但是个人跟超个人法益的观点是从什么？这个法益是不是可以量化成个人所拥有的去分类？例如说，你侵害财产权，你偷了我一包钱包，偷了我一个钱包，偷了我300块钱，这个都是侵害了我对于财产权的持有支配关系。OK， 对。但是呢，妨害司法罪章里面的一些，例如说洗钱行为，或是一些侵害公正审判程序，或是公务员收受贿赂，像这种东西，如果采取通缩禁止的话，公务员收受贿赂罪，它侵害了什么法益啊？公务员，我们对于公务员要什么所谓的廉洁信赖，不是吗？这个廉洁信赖你看到吗？你就看不到，而且你没有办法把划归为个人所有，所以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是叫做所谓的超个人法益，它没有办法把它还原成个人所拥有的法益。对，那之所以来讲这个呢，重点是在于什么？重点是法，我刚才讲到一个很关键的话，一个行为呢，一定要是对法益有造成侵害，或是造成有侵害的危险。当你造成侵害的时候，这时候呢，如果你要求说行为对法益要造成侵害，才可以论以既遂犯，才是完全实现构成要件。这个时候我们叫什么犯啊？我们可能叫实害犯啊，或是什么结果犯之类的，看你依照什么标准去区分。但是危险犯，他不需要对法益造成什么实害结果啊，对，他只要对法益什么有造成危险的可能性，这样就可以了。对，从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法益的概念对于很多的危险犯，其实都是有它的作用在里面。但是以后我们讲到危险犯的时候再说。我现在在这边要讲的是说呢，基本上刑法的目的就是在保护法益。那有人认为说呢，刑法的功能也有包括所谓的维护规范，等于说他是认为说不只有保护法益啊，透过我处罚你这个行为，同时也宣告了什么事情？宣告说。哦，为什么我偷了钱要被处罚？ 你要知道啊，这个刑满七到罪的人还是本身还是非常有活力的，还是非常的有效的。当我有效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呢就会因为我这个规范有效力，所以呢这个社会就不会再有其他的七到行为发生。对，等于是一种拟人的对话方式。当有一个人去破坏了这个规范的时候，规范对你的回应就是我要对你科处刑罚。那当这个规范对你有回应的时候，表示说这个规范是有用的。然后规范是有用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社会的秩序可以被维持下来。对，那至于说呢，这种人认为说刑法是在维护规范的这一说呢，会不会认为说呢法益的保护是重要的？未必，他有可能认为说重要的是320条七到罪构成要件能不能够被保护，然后发挥它的作用。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呢就可以维持一种和平的状态。至于说你那个个人那个钱包啊，因此因为刑法七到罪所以附带被保护，那个在公法上面叫做反射利益啊。对啊，那个部分呢不是他的主要保护范围，他主要保护范围是保护他自己啊。所以说那个维护规范这种想法，就是说当规范被维护的时候，社会也就被维护了，那你的财产权也会被维护，没有错啊。但是呢它不是主要保护的目的，所以这两派的差别是在这里。不过这个争点对于考试上面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对，所以这边听不懂的大家也没有关系，我只是附带提一下。对，那法益的功能来看一下。最近的吵的，我刚才讲过，它第一个就是说呢，作为刑法规范的正当性，一定要有一个构成要件，一定要有一个保护法益，才是具备有正当性的构成要件。那最近呢，那你就可以去想啊，刑法上面哪些构成要件是有可能不具有保护法益上面的正当性的？最近呢，有人就开始去吵那个通奸罪啊，对啊，通奸罪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的，对啊。那我们的大法官已经做过解释，认为说通奸罪保护的法益是就是所谓的婚姻家庭跟所谓的社会生活秩序，看起来比较倾向于社会法益这一块，对。那它是具有保护法益正当性的，而且它把它设计成所谓的告诉人用的这样的形式，它在手段上面呢也没有过度去。它赋予你那个告诉权嘛，你要告不告随便你，所以有赋予你手段上面的一种选择性，所以它那个不至于过度侵害人身自由，这是54号解释所说的。那你就要去想啊，黄金老师说这个问题要写一篇文章，就是认为说，你透过这种对于处罚通奸的行为，真的能够达到婚姻跟家庭社会制度的圆满吗？这种东西通常会去通奸，通常代表说你本身的社会生活、家庭本身就已经出现一些裂痕了。那这个裂痕的修补呢，你？透过刑法的处罚方式真的是最好的吗？你可不可以考虑到其他所谓的民事跟行政上面的手段去处理它就可以了？这是可以讨论的。对，那这个部分因为跟考试上面也是比较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稍微点一下重点就可以了。那在第三页的上半部有一个所谓的刑法规范文献审查图，对，那这个是从徐秀老师的那个意见书里面摘出来，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没有什么考试上面的重要性，对。不过就是说呢，如果说你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对，比较重要的是在括号二跟括号三这两个部分，法益可以作为构成要件解释的指导原则。这是什么意思？某一些构成要件呢，它到底会不会构成什么？某些行为到底会不会构成犯罪？或者说它到底能不能阻却违法？还是它只是排除，就直接在构成要件就排除它了？这个是要依照法益来认定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会是什么情况？当什么问题会产生，然后你会想到说这个是阻却违法还是阻却构成要件，那你会下一个问题就会进而问你说，阻却违法跟排除构成要件，阻却构成要件有什么差别实意吗？其实是没，大部分的情况是没有啦。可是比较有实意的是什么？阻却违法跟阻却罪责，或是排除构成要件跟排除罪责，这会有实意。它实意的来在于所谓的共犯的从属性，还有能不能够对他主张正当防卫这两个实意上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有念过刑法，应该都知道说，对于那个现在不法侵害那个不法指的那个不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通说是采取所谓的不法说嘛，就是构成要件合致，然后具有没有阻却违法事由，就是具有违法性，这样就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可是黄金老师采取所谓的有责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对小孩子主张正当防卫，因为你的防卫手段太强了，因为其实过度侵害他的自由，牺牲他的利益。对，那这个部分你采不法说跟有责说。这差别就在于什么？你的这个攻击行为本身到底是阻却违法还是阻却罪责，这个很重要啊。对啊，那在反映在那个构成要件解释上面的时候，有些行为，例如说它到底是阻却构成要件呢，还是阻却违法呢？你就比较依照法益的那个诠释。我们随便来举个例子好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经由人家的同意，然后去侵入人家的住宅，或者是经过人家的同意，然后跟被害人去为强制性交的行为，被害人已经同意了，这样还会构成侵入住宅跟强制性交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侵入住宅罪跟强制性交罪这个构成要件本身，它所已经含涉一个指示的一个意涵，它是说什么？这一种构成要件行为就是非经过他人同意的行为。对，为什么？因为侵入住宅罪保护的法益是什么东西？ 个人对于那个家宅的安宁自由嘛，对不对？那妨碍性自主罪呢，通常如果是强制性交罪的话，都是什么被害人对于性自主的决定权，他可以选择要跟谁去为性行为，用什么样的方式为性行为，不是吗？对，所以说当他自己基于自由意志去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要跟某个人去为性行为，他同意，这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说行为人行为是对侵害他所谓的性自主决定权，所以这里欠缺被保护的法律，所以构成要件就不合理的。这边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只要是在构成要件阶层这个部分，它指涉的对象就是法益，所以构成要件审查的这个阶层审查的是行为是否侵害到法益。违法性，它每个阶层都有它的任务的。违法性的审查阶层是什么？违法性要审查的原理是什么？第一个，法秩序有没有一致性，有没有跟其他法领域冲突？例如说，其他法律认为是合法的，你刑法基于最后手段性的原则，你就不可以认为是违法的啊，不然的话，你叫行为怎么办？他依照其他法律是合法的，那就你在刑法阶层说要处罚我，但是他就会所谓的无所适从，对，所以违法性这阶层其实是在调和他刑法构成要件要处罚，那跟其他法律领域有可能是不处罚的啊，这样子之间的冲突关系。另外就是所谓的利益衡量，这个最明显就是在于所谓的紧急避难。紧急避难，它在手段上面，并在手段上面要求要所谓的利益的衡平性，这个东西在以后再说。对，那可是呢，有一些构成要件，即便你得到法益持有人同意，你还是会实现它的构成要件，只是说这种情况可不可以的确违法而已。这种情况最典型是什么？得到他人的同得到他人的承诺，得到他人的承诺。例如说，你说我把桌上那瓶水把它摔，桌上那瓶杯子把它摔破。好，我说好啊，你摔啊，反正说今天是你结婚，今天你喜欢你就摔吧。对，就他就真的摔破。请问大家这里有没有侵害到杯子所有权对那个财产权的法益的利益？他把杯子摔破了，毁损最保护的是什么？个人可以自于所有权人或是持有人可以自由使用那个东西的利益，不是吗？对啊，所以当你把这个杯子摔破的时候，为什么你会用这个杯子喝水啊，或者喝其他饮料之类的？对，就没有办法，所以这里其实已经彰显了一个什么法益的破坏，已经法益已经终局的侵害了。可是大家先想一下哦，那这个情况下是已经对法益有破坏了 ，OK？ 即便他同意了，法益有没有破坏？还是破坏啦，对啊。可是前面那种情况，妨碍性自主跟所谓的侵入住宅罪，你如果得到他同意，你有侵害到他法益吗？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一种构成要件本身就是以他不同意为前提。对，所以说有一些构成要件，你对于区别它的法益，就会衍生出来它在哪一个构成要件阶层或者违法性阶层去排除它可发性的这样一个效果，它就成了不同的效果。对，所以这是逻辑上面都是一贯的。那这部分我们以后会再进行详细的说明，这边只是稍微跟大家提点一下。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就是所谓的确立规则的范围。对，那即便说呢，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即便说你的行为的行为依照法条的文字上面看起来是已经符合构成要件的，但是呢，他的行为对于法一点危险性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说，我还能不能够去处罚他？因为我刚才一开始有讲过了，处罚一个人的行为，就是一定要是他的行为对法，要么就是造成有施害的危险性，要么就是造成施害。如果这两个都不具备的话，那你处罚他可能就正当性上面就会有问题。对，这样讲很抽象，所以我下面举个例子，就是99年司法官的第四题，这是在考一个所谓的肇事逃逸罪的那个。其实就在考肇事逃逸罪的保护法益。大家如果有念过刑法分则，有个初步的印象，大家应该知道说这条罪的保护法益众说纷纭。对，而且呢，到现在学说上面呢、啊，比较没有一个倾向的一个见解，比较多数的见解，但实务上面已经有慢慢有一个多数见解形成，就是依照立法有所说在保护他的生命跟身体啊。对，当然这个在学术上还有很多题目，都有我们的介绍。这边要讲的时候，请大家稍微浏览一下题目。对，那。有可能会花一点时间。那他说呢，假驾驶小客车呢，在遵守交通规则之下，以后呢遇到这种交通犯罪或交通的实例题的时候呢，看到遵守交通规则跟不遵守交通规则，基本上就要有点感觉。什么感觉？什么感觉？会影响什么东西？你遵守交通规则，就表示说你是没有违反注意义务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没有遵守交通规则，你违规了，基本上就是违反了注意义务。那下一步就是想直接让你想说，那在规则上面来看的话，你有可能会有主张信赖原则的问题啊。因为我国最高法院向来都认为说，所谓的如果你自己本身为行为人本身违规的话，你就不可以主张信赖原则，不是吗？对啊。可是那个东西还是有点疑问啊，只是说大家看到那个遵守还是不遵守，还是有点 sense。对，在遵守交通规则之下哦，他跟闯红灯的机车骑士 A 相撞 ，OK。好，那甲呢看到 A 倒地之后呢，一直流血啊，然后就打电话叫他外甥去报案。他没有亲自去报案， 他是打电话叫他的外甥去报案，这点会不会有影响呢？不知道，继续往下看。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呢，就来到现场啦。可是甲有在现场吗？没有啊。通常呢，发生交通事故了 ，OK， 然后呢，他逃掉了，基本上呢，大家就在脑中就有一种图像嘛，把你撞到人逃掉，先不管你撞到人原因是怎么，有没有违规，把你撞到人逃掉了，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肇事逃逸罪的问题，不是吗？对啊，那这边肇事逃逸罪问题，刑事上来看有没有构成啊？他是不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是啊，是小客车嘛，又不是人力交通工具，脚踏车是小客车，对，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然后他有没有肇事？他跟 A 相撞，然后这边呢，依照最高法院见解的那个肇事呢，只要你不是故意肇事，一开始就想要开车把他弄死这种情况下，那只要你不是这种情况下，不管你有没有对那件事情肇事事故发生有没有过失呢，都还是符合这里的肇事逃逸罪，还是合适于肇事逃逸罪的构成要件。对，所以他跟他相撞，即便他是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最高法院见解，还是所谓的肇事行为。所以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然后有没有致人死伤？致人死伤有没有啊？他不是流血不止吗？对啊，所以还是致人死伤啊。不管你对于那个致人死伤定位是所谓的什么客观主观条件啊，还是构成要件要素，在这边客观上面它都已经出现致人死伤这样的结果。对 ，OK。然后不见他的踪影啊，所以逃逸哦，客观上面看起来好像真的符合啦。对啊，可是这个问题呢，前半段先讲前半段好了。为什么会跟保护法益有关系？因为呢，如果你我刚才一开始就讲过的行为一定要是侵害法益，对，所以。第一种保护法律的主张，对于这个罪的保护法律的主张呢，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吧？对肇事逃逸罪立法理由里面说了什么？本罪的设立旨在保护什么？交通事故被害人的生命跟身体的安全，不是吗？你撞到他之后，他血流不止，他跑掉之后有可能会死掉，你不知道吗？所以你应该留起来打电话啊，对啊，所以保护他生命身体安全，这是第一种说法。对，肇事逃逸罪最典型的说法是立法理由说的，然后就有人批评啊，就说。不对啊，他就是一撞他就死掉了，那你还保护他什么生命法益啊？对不对？撞他就死了。如果是那种当场就是被害人已经当场死亡的情况下，你说你叫他留下来，可以保护他的生命，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啊，对不对？那就不能够保护他的法益。所以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不是在保护他的生命法益哦。对，因为如果是这种情况底下的话，你的行为根本就没有侵害到他的法益，你逃走也没有差、啊，反正法益就已经被终局被侵害到了，没有侵害到他的法益，所以感觉不是这个东西，不是保护这个东西。对，所以这是第一种见解嘛，对不对？我们先不管各种见解之间的优劣性啊，我们纯粹就这个第一种见解来看这个案子。如果说你刑事上面认定是合适构成要件没有错，但是你实质上从法律保护思考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会做出不同的答案，你有可能会做出不同的答案。对，那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过去啦，不是吗？你就是检验客观要件，检验主观要件有没有致人死伤，有没有认识，然后什么的来逃逸，那就过去了，你没有那个。危机是说这里有没有可能会有别种解法？对，所以当你看到别种解法的时候，你就会吓一跳，因为你在审查上面没有学过行为必须要对法律造成危险这件事情，对，所以你就不会去做这样的思考，反正你就非常自私，来不及，来不及，尤其这是第四题，第四题通常是什么？前面写太多了，然后后面就来不及写。对，我知道大家有时候写刑法会有这个问题，对。如果你是采取对于肇事逃逸罪的法益，是采取所谓的保护生命跟身体被害人的。车祸的事故，危害人生命的身体的话，他要不要留在现场？留在现场的目的又是什么？就是为了救他嘛，对不对？那既然为了救他，是不是表示说你在留在现场的功能就是挽救他的生命跟身体发育？功能，我说的是功能，对，不是说你待在那边然后什么都不做。如果你待在那边什么都不做，你采这种保护危害人生命、身体发育机制的话，你待在那边什么都不做，跟。你逃走了，但是你马上叫救护车来救他，你们觉得哪一种是立法者可以接受的？他那边什么都不做，那我这个罪要你干嘛？你什么都不做，跟你逃走还不是一样？所以蔡正伟老师才会说，这个罪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纯正不作为犯，是吗？纯正不作为犯是什么？就处罚你待在那边不作为行为嘛，对不对？所以你逃走的话，就是要你做什么事情，但是你却没做，这就是纯正不作为犯的典型的白话版。对，他那边如果说你就算没有逃走，你待在那边做什么都不做。可不可以用肇事逃逸罪来处罚？这就是下面一段的问题啊。对啊，有没有可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现在问题是说，他要打电话救人，那打电话叫救护车，虽然他不是亲自打，他叫他外甥打，这样可不可以排除他的合法性？就要去思考。 这种行为，他做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办法挽救他的法律，还是说这种行为只是一种所谓的事后犯罪态度事后良好157条去减轻其刑而已，他跟犯罪成立是没有关系的，可发性与否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对，那我后面有参考答案，因为考因为上课时间的关系，这个就不说了，大家回去自己参考。对，那另外一个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如果说呢就继续往下看，我刚才只是先讲一种见解而已，就一种保护法的见解。他是说数个月后呢，甲又驾车，这一次是违规擦撞，违规擦撞。那违规擦撞更明显了，自己有过失，我很注意。撞由 B 所骑乘的机车，那 B 倒地受伤了，然后甲下车就骂他说你怎么骑着骑又骂，还有撞到你。这个时候路人呢就来通报救护人员到场，然后将 B 送往医院。那甲目送救护车离开之后呢，因为看到其他朋友来，所以他就跟着一起去医院探望他。这样算不算所谓的逃逸行为？他有没有留在犯罪现场？有啦，可是人都已经被送走了。啊，你留在犯罪现场，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啊，对不对？其实留在犯罪还骂了人家，对，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对，然后就跑走了。这样有没有算是肇事逃逸？对，逃逸行为，刑事上面看起来他没有逃逸，他还是有留在犯罪现场等他。但是这种逃逸行为真的能够满足构成要件的保护目的吗？看起来好像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至少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吧？只是既然是路人帮你做这件挽救法律的事情，自己都没有做。然后你会想说，这个家伙很可恶，应该是可以从法医的角度，单纯从法医角度来可以处罚他。但是又想到一件事情，他有留在现场的，他不是客观上根本没有逃逸行为，你这样可以说他是逃逸吗？你把逃逸去做一个法医取向的目的性解释、功能解释的时候，你当然就会认为说这种有做跟没做还不是一样，就是留在那边待着，没像木头一样没有用啊，对啊。那可是你刑事上回不团在想。任何构成要件的解释都必须要从所谓的文艺解释出发，还记得吧？对啊，然后最后不管你是阐述目的解释，最后再回过头来到回头来文艺解释。文艺解释上面这样的行为算是逃逸行为吗？依照你们自己对日常生活语言对于逃逸这样的语言的使用，你们觉得这样算是逃的行为吗 ？PR 的行为吗？他留在犯罪现场这样什么事，只是什么事都没有做，你觉得这是逃逸行为吗？很难吧？对啊，所以呢就不能够超越文艺的范围去处罚他，即便你认为说这里他已经有可能侵害到法益了，还是要受限于那文艺范围。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这个题目呢其实出得非常有趣。前半段的考你说什么？刑事上面看起来符合构成要件，但是实质上面没有侵害到被保护法益，有可能排除他的可发性，这是一个。后半段是什么？刚刚颠倒过来。刑事上面呢，实质上面已经有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但是刑事上面来看也不是一个逃逸的行为，就不可以处罚他，对，否则就是违反了构成要件的禁止类推适用，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题目啦，对，就是出在这边跟大家想分享一下。当然，你去看其他补习班老师解答，可能他不会这样解，对，只是我是觉得说呢，不管我们在考试的人，永远都不知道说出题老师心里面在想是什么东西。那你要一个一个去应付朱理老师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东西吗？那你怎么知道说这个题目是哪个老师出的？除非你有内线交易，然后除非你有所谓的就是小道消息嘛，对不对？不然你怎么知道那是谁出的？所以依照我自己的经验呐、大家平常如果说都非常认真念书的话，然后有去拜拜，或者你有去跟主耶稣去祷告，不管做什么样的其他精神上的鼓励方法，只要你的心是心存善念，基本上你不需要觉得说自己考运会太差，就是要相信说你朱理老师不会这么的。圈圈叉叉，因为你没有写跟他不一样的答案，他就把你打了低分。我知道以前是有老师是这样子，对，什么你写跟他不一样的答案，就是一题是25分嘛，以前那个时代一题25分，2分，零分啊，不是不会零分，因为零分要写理由嘛，1分，对我就拿过1分的，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到底是哪里写错？我不是说刑法，我是说保险法，对，反正就是很奇怪，我那个1分到现在我还去复查，完全不能理解。对啊，反正就只能说哈、啊，好吧，好吧，没有去拜拜之类的。对，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永远不知道数学老师在心里面想什么啊。对啊，而且有时候我最讨厌就是有人在那个考场的时候呢，去上厕所，然后在那边讨论说那个答案到底是谁出的啊，那个是谁的文章，然后说啊，那个东西是应该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这样写的啊，对不对？我就很讨厌。对，所以有时候下课之后我都不想去厕所，是，我还是要去上厕所。只是说我很讨厌听到这种人。不过有一年我考上那年的时候呢，我考完国文哎、欸。国文下课去上厕所，有人说啊，那不是陈志扬老师出的吗？因为他是跟环境保护有关系啊。然后我就大家都知道陈志扬老师环境法很强，对。然后我心里在想说， 考国文也要这样计较，那改天来考一个什么刑事辩护人的，有一年国文考这个什么辩护人的，不是有关于辩护权的东西啊？啊，不是王兆宏老师出了吗？因为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什么辩护权，什么一本小小的书，对，那不是他出吗？心里就很堵然，对，反正就是很不喜欢有人在那边讨论。反正大家只要心存善念，好好把自己的书念完，然后不要愧对于自己。那你管他是出鸟师是出了什么，他进动答案是什么，你都要依照通说跟实务点去写。那顶多说有一些争议问题上面，有某些老师只有他表态，那你当然会有那种可能性，为什么会被他出的？那自然而然，这是人的本能反应，不是吗？对啊。那至于那种大家都有讲过见解的，你还要去猜出这是谁出的？我觉得这个已经，你有时间去猜出这是谁出的，不如好好把你的答案写好看一点。但我觉得在考卷上面分数上面是比较适宜的。对，那所以说，你不要想说拿到的那个跟补习班答案怎么不一样，不一样有什么关系？我拿了好几次答案都跟补习班不一样，就考很好。对，你只要这样去想。有人也不一样啊，那出题老师怎么可能期待说全国有这么几千份考卷，大家写的答案都跟他一样？对啊，所以你要把出题老师想的是一个善良天使，就是说你写的跟他不一样之后，但是只要我的前提是，只要你本身那个论证上面是正确的，不要有什么前后矛盾很明显啊，或者说不知所云，不知道写什么，或是只有在抄题目，基本上你的分数都不会太难看。对，你要这样去想，不然的话你写国考考卷会过很痛苦。每次都是他给我打很低分，啊，原来是他出的、啊，这样子。法院最讨厌就是那种八卦满天飞，有没有？对啊，当然，将来如果你们有，有时候八卦是可以调剂一下身心的。我不反对说每个人都有去那种探索人家八卦权利的，但是不要太过分。对，像有一些我就觉得说，有一些念到有一种念书念到那种人格扭曲，有没有？就是说呢，我还蛮遇到蛮多这种人的，我觉得很可怕。对。而且也不能怪他，要怪就怪考试制度本来就弄得这么畸形啊，不是吗？对啊，你看人家美国律师考试每年录取这么多人，对啊，为什么？对啊，而且人家律师也没有说就因为这样就变很烂啊，录取越多人，那表示什么？市场竞争越多嘛，对不对？那有些人会说啊，有些人考上之后变成里面的共犯集团一份子，那将来一开始念书都是希望放宽，后来就变成希望缩小，那这种人就是觉得很不可耻，是吗？对啊，你永远要怀抱着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来念法律这件事情。对，如果你真的很想考上律师司法官，那你就尽力去准备。对，那至于剩下的东西不是你能够决定的，你就不要去管它。对，反正就是大家尽力啊，讲太多，我们应该有下课休息时间，对不对？不过我没有下课的意思，因为只是问一下。好，反正就是前面跟大家讲一下，你看哦，这个法医的认定上面对于这个题目会产生这么重大的解题上面的偏差，所以它还是有用的。对，我想要证明一件事情。对，好，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比较重要的所谓的刑事责任基本原则。就刑法而言，角度来看，最典型的那就是最刑法的原则啦。你去看刑法的第一条，他说行为之处罚以行为时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那你反面解释是什么？不精确的反面解释就是说，你行为的时候呢，如果说你那个刑法没有对你加以处罚的话呢？各位处罚你就不行，因为这时候要保障你正当的信赖。我在行为的时候，我相信说我的行为不会被刑法所处罚，然后我去做这件事情，不可以说，那后来说有创设忽然跑出来一个新的法官要处罚我之前所做的这种行为，所以我之前做的行为也要被处罚，这个就破坏他在公法上的信赖保护，这就是不被允许的。对，那本来呢，在之前的2005年修法之前只有前面那一段，后来又加了这一段，所谓的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也是一样。那这就回到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加入后面这一段？大家去想，本来没有这后面这段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吗？好、哦，那意思是说，保安处分，你单纯从这条文看，保安处分有可能分为所谓的拘束人身自由跟所谓的非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那为什么只有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才要受到所谓第一条？第一条我们就是叫做罪刑法定的明文规定。为什么只有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要受到第一条限制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大姨告诉你啦、啊，因为他拘束人身自由嘛。我刚才一开始就讲过了，所有的刑法规范都是拘束人身自由，不管他拘束的是人身自由还是一般行动自由，都是基本权的侵害行为。对，所以他要有正当性。对，所以基本权如果侵害的话，大家学过公法也知道说要有什么符合什么原则，目的正当之外呢，其他的呢，法律保留原则嘛。对，而且这里法律保留是所谓的严格意义的法律保留，因为刑法的规范所以是严格意义的法律保留原则。那如果说你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呢，它也是本质上面的，它跟刑法的界限不是这么的清楚，它有不一样的地方没有错。保安处分跟刑法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保安处分，你都会说把他送到感化教育，把他疯子送到感化教育去，不是讲疯子会 因为他人格权，对，反正就是讲精神上面有障碍的人，对，把他送到保安啊、不是疗养院去，是要治疗他。虽然他被关在那个疗养院去不能够出去，但是我们是要治疗他，是为了他好。对，所以我们会说，保安处分基本上是作为一个行为人的特别预防，然后这位是有一种有利于行为人的措施。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说，那只要是对他好的行为，对他好的保安处分，通通都不受到最起码的原则的拘束，通通都不受到最起码的原则的拘束。它背后的意涵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行为的时候，就算没有说可以把你送到感化院去，我也可以之后因为行政一个规定把你送到感化院去，不是吗？对啊。可是这样就变成一个问题了，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没有错，但是它跟刑法相同的地方就在哪里？他都是拘束人身自由啊！你把我关在监狱里面，跟把我关在保安处在疗养院，因为保安处把我关在疗养院里面有什么差别？我都是丧失人身自由啊！对啊，那只要丧失人身自由，在宪法上面我就有什么要求？你要法律保留原则，你不能够随便乱创设，然后就把我关进去。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会被纳进来，因为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它跟非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最大不同就是在于它的对人身自由的侵害。对，非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他并没有把行为人拘，原则上他并没有把行为人拘禁在一个特定的处所去妨碍他行动自由，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比较不会涉及到宪法上第八条基本人侵害的问题，所以他就排除了最起码原则的适用。而且，非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我刚才讲过了，保安处分是带一种有利于行为人措施，基本上他们是这样讲，有利于行为人措施。所以呢，你觉得一种好的药品，要用新的好还是旧的好啊？当然是用新的啊，为什么？新的表示科技进步，它的治愈率更高，不是吗？对啊，所以呢，非拘束人身自由的部分，由于它是对行为人有利的，所以要尽量适用所谓的裁判时法，就是法院在审判的时候用什么法律，它就用什么法律，这对于行为才是最有利的啊，对啊，所以它就不会受到刑法第一条最起码的原则拘束。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呢，就算你行为的时候没有这种保安处分存在，没有这种非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存在，之后有新增的，那就表示科技的进步，然后对你非常好，所以就可以溯及既往去对你适用这样的非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它的实意就在这边。对，所以可是拘束人身自由就不是这样看，它对你好是没有错，但是它也会限制到你的人身自由，所以你还是要受到最起码原则，就是不可以溯及既往来适用。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把拘束人自由保安处分把它加进去的关系？那当然了，大家看到讲义的上面的第六页啊，对于这样的后段增定，这样的把非拘束人自由把它增定到第一条后段这样的东西呢，竟然会引起就是学术上面正反不同的评价。对啊，像林三角就是说，那你把那个第一条后段把拘束人自由放进去是第一条的限制啊，那非拘束人自由是不是就不受最起码的原则限制？这样不太好啊。对啊，非拘束人自由应该有法律名义才对。然后呢，另外一派就说取巧，就是说呢，不对啊，非拘束人自由，我刚才讲过是对你有利的行为啊，本来就是应该是用比较新的裁判刑法才是对行为人最有利的。对，这个东西本身这两个争议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争议，他们两个看法的差异就只是在于说，到底非拘束人自由要不要适用最起码的原则而已，也就是说可不可以溯及既往适用的问题而已。对。如果你认为说呢，保安，如果你的基本的态度是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这是大家都没有争议的嘛？现在大家有争议是非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要不要把它放在第一条里面去适用最起码原则，不让它做你寄望，对，只是这个问题而已。你要先理解说他们两个在吵什么。那你把这个问题的话，他们两个吵什么，知道之后，你就回顾来想，回到刚才的保安处分的原则来看，非拘束人身自由保安处分，如果你觉得他没有侵害到基本权，而且后来的裁判刑法对他是不是有利的，那为什么要让他用行为刑法那个比较对他比较不利的那种保安处分呢？只要对他有利，不是就是应该尽量让他适用有利的部分嘛？所以应该是用的是新的裁判刑法。对，那这个是对于这个争议的一点就是反省了。对啊，基本上我用上课都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学会的争议，我就会先处在他的立场，然后再处在他的立场，然后呢，最后呢，两个人开始吵架了嘛，对不对？开始吵架的时候再跟你们讲说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吵。对，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吵，吵的问题点、那个意思点在哪里以后，你们就会比较清楚。可是我们的食物呢？那大家就在讲啦，哦，那回到第五页下面来，那个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才适用到所谓的第一条的最起码原则，不能够溯及既往去适用保安处分。那后段第一条后段所指那个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呢，依照徐老师的分类，他是把它分成所谓的机构性处遇跟非机构性处遇这样的措施。那是我们什么？那你就问。什么叫做机构性处遇？什么叫做非机构性处遇？机构性处遇意思就是说把你关在某个机构里面，就是机构性处遇。你自己把话去理解上面就是这样子。那表示说什么？那当然就是拘束人身自由嘛。你关在这个房间里面你就出不去啦、啊。这个包括哪些东西呢？因为我们保安处分有好多好多种，大家对保安处分可能不是很了解，对。所以 他列举的是说所谓的强制治疗、强制工作、感化教育跟使用毒品观察乐界的这种境界处分。对，像这些东西呢，都是把你关在一定的机构里面。对，所以我们叫它机构性处分。那这是当然把你关的基本给大家就是拘束你的自由了。可是这边要注意，特别注意到的是那个注释第六，我们的最高法院认为所谓的非机构性处有一种监护处分。监护处分当然就是叫你妈妈把你带回去，然后自己好好看管起来，或叫个监护人把你带回去好好管理嘛，对不对？它本质上面不是把你关在一个机构里面，但是我们最高法院却认为说，这一种情况底下，拘束人身自由保障处分还包括这一种非机构性处理的监护处分在里面。那这个是就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点，对。那只是我也怕它考出来，所以我自己对于这种琐碎东西是不是很有兴趣？可是因为我要帮大家着想，还是有可能考出来，还是把它列进来。所以这边大家小心一点。当你对于那个拘束人身自由保障处分是用机构性跟非机构性，如果你产生见解的话，对，不要忘记了实务见解。会有一个差别在于说，那个监护处分它是非机构性处理，但是它确实在实务点里面是拘束人身自由保障处分。对，这部分是大家要小心的。其他的部分，只要把人家送到机构里面就没有问题，都是拘束人自由。可是监护处分，如果你没有念过这个实务点的话，你就认为说，反正他又没有把它关起来，怎么会是有拘束人身自由保障处分的事由？因为我们实务点就已经这样认为，这是在那个注释第六，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把它查出来看，就是80台上75号这个判决。对，好。那我现在进入到所谓的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你从第一条来看的话，你看不出来说第一条到底告诉你什么东西。你充其量只能反面解释说，哦，我行为是弱旅，刑法没有处罚我，那我就不会被处罚。你只能够这样反面解释出来，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事实上，它所隐含的背后的一些衍生出来的原则有5项原则。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这边采取的是所谓的徐秀老师的分类，那如果你去看其他教科书，有可能会去看到不同的分类，但是我觉得说这边你采什么样的分类，其实大家讲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东西，所以不妨碍说大家考试上面的对于选择题的回答。对，那第一个呢，你就要去想，如果说你是立法者，你很想要处罚一个之前你行为某个人行为的时候没有处罚的行为，我想要让他处罚到他，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手段？你有时候要立在这种角度去想一想。那哦。那现在如果说现在也没有处罚，也没有这种规定，后来行为时他没有处罚的规定，只是说他行为之后新设了一个处罚的规定，那我可不可以拿这个新设的处罚规定去处罚前面那个他行为时当时没有处罚的这样的行为呢？所以涉及到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禁止溯及既往原则。禁止溯及既往原则是说呢，他说行为时要以行为时有处罚规定为限嘛，才可以处罚他嘛，对不对？所以反面解释我刚才讲过了，他如果行为时候没有处罚他的规定，就不可以用后来新增设的规定回过头来去处罚他。所谓的回过头来去处罚他，在公法上面就是所谓的溯及既往嘛，去把那个新增设出来的法规，把它溯及适用到前面那个旧的那个法规，新法规还没有生效的时候的那个行为，去溯及既往，可不可以呢？当然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第一条就已经讲过了。可是这里的禁止溯及既往。要提醒大家是不是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随便大家用反面解释都可以挑出来。涉及的问题是说呢，有可能会跟第二条搞混在一起。所谓的第二条，大家都知道，所谓叫第二条叫做法律变更，对不对？法律变更，它第二条已经法条上面已经搞明白，告诉你行为后法律有变更者，才会适用到第二条的规定。那有人就说啊，如果说呢，有人在书上可能看到这样的见解，就是说，他认为说刑法第二条。第二条不是常说就是所谓的有利原则嘛，对的，不管他之前旧法是所谓的重新重轻还是旧法的重旧重轻，反正结论上面就是什么重轻原则嘛，对不对？不管你法规再怎么变动再怎么变动，反正就是适用，不管变成300次也是一样，反正就是适用对于行为人最有利的那个法律，不是吗？对，但那个对行为人最有利的法律有可能是在他行为之后才跑出来的，对不对？行为后法律变更嘛，本来行为时法律，例如说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有行为后呢变成不处罚，或者说变成1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裁判时的法律不是对行为比较有利吗？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适用后面的这个裁判时法规，然后去处罚前面的那个行为时的那个行为人？这个是第二条在处理的问题嘛，对不对？这个是 OK 的，为什么？那你说，你刚才不是说禁止溯及既往吗？那你这样感觉好像是说，刑法第二条的溯及禁止溯。刑法第二条看起来是可以溯及既往，只要它是有利于行为人的规定，看起来然后这样好像是第一条例外，不是吗？尤其是你看到很多参考书上面都会这样写啊，禁止溯及既往，有没有？他在那个法定原则，最起码那个判刑原则上面写禁止溯及既往，然后就说例外，刑法第二条就说就可以溯及既往，只要是有利于他就可以溯及既往。可是问题的定位不是这个样子的，问题的定位是什么？ 第一条跟第二条管的人根本就不一样啊。第一条管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大家去想一想，第一条管的情况是什么？行为时有处罚规定吗？根本就没有啊，根本就找不到他处罚规定。所以我想要拿后面的是那个处罚规定，新增的处罚规定的处罚他可不可以？第一条跟我们说不可以，对，这是第一条，所以禁止涉及希望。第二条是什么？第二条是行为之后法律有变更。法律要变嘛，那表示说什么？你要变啊，改变，那改变总要有前后才有所谓的改变，不是吗？所以一定是行为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有处罚了，只是说那个行为之后那个处罚那个法律变了，变更，不管是变重变轻啊，本来它法律有变更，所以一定是行为时有处罚，行为后也有处罚，才会有刑法第一条法律变更的问题。所以第一条管的是从无到有，就是所谓的无中生有，就是所谓的你行为时没有处罚法律规定，但是后来新增处罚的规定，可不可以做以既往处罚？不可以。第一条说的，第二条说的是说行为时就已经有处罚规定，只是说行为后这个处罚改变。处罚规定有所改变，但是这时候可不可以溯及既往去用那个比较有利于行为人的那个比较新的而且是有利于行为人的那个法裁判是吧是可以的。所以说第一条跟第二条呢基本上他管的人对象本来就不一样，那你就不可以说第二条就是第一条溯及既往的例外。你想想看，如果说第二条是第一条溯及既往的例外的话，那表示什么？第一条有例外啊，第一条如果有例外变成什么东西？我各位溯及既往去处罚之前没有处罚的行为人就可以，这是不被允许的啊，对啊。所以第二条跟第一条根本一点瓜葛都没有，第二条跟第一条一点瓜葛都没有，它第二条不是第一条的例外，对。所以因为他们管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我们最高法院也是采取这样的见解，他从来都没有误解啊。你看第九注释第九，最高法院这个33这个判例，他说行为时的处罚以行为时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这是第一条说的。同法第二条呢，第一项所谓的行为后法律有变更，适用裁判时的法律，一定是要以行为的时候法律对于那个行为本身就有处罚明文规定。所以第二条一定是本来就有处罚，只是那时候那个处罚加重或减轻，才会第二条适用。对，所以第一条跟第二条在这个书点来看，泾渭分明。对，所以它是两个完全没有瓜葛，你不能说刑法最起码的原则的第一条的溯及既往原则有例外，就是第二条，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两个管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而且第一条如果有例外，会造成很恐怖的结果，那就把第一条架空啊，对，然后第一条还可以有溯及既往，还可以有例外哦，对，这是不对的，对，好，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那你说这五个原则要不要背起来？我是建议大家还是稍微记一下，至少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大一学生都会背的，所以这至少这几个基本原则你要知道，你要知道。那讲第七页，他们只讲第二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所谓的禁止适用习惯法，禁止适用习惯法。那更明确的讲，应该是禁止将习惯法作为直接法源来处罚行为人。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看，刑法里面有没有习惯法的存在啊？大家学过民法总则，习惯法是有什么要件啊？大家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如果你想到某个问题跟某个另外一个法律有关联性的时候，你最好，然后你自己念不出来，那表示你就那个部分没有念熟，那你就要赶快回去翻。就说你念到刑事诉讼法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跟民事诉讼法的不利变更禁止原则，你有没有办法去把它区分开来，差别在哪里？你就要去想一想，要稍微理解一下，不然考试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乱掉，然后就写错。因为人在考试的时候面临那种压力情况下，你的实力一定是没有办法发挥到100%，除非你看到题目就怒火上升，然后发挥全部的实力。但是呢，这是比较少见的情况，一般人看到不会吓死的，还会那个实际就减掉一半，或者临时肚子痛，都会影响到你的实力问题。对，所以如果说你有不熟悉的地方，就表示说你念的不熟，那你就要赶快回去，赶快再看一下，再复习一下。那我刚才回过头来，我们讲习惯法，对啊，不管你对习惯法的定义、民法总则的定义是什么，反正现在的刑法法规，你念很多刑法的检察官最喜欢用习惯法了，为什么？习惯法通常都躲在哪里呀、啊？过失犯，为什么？过失犯的构成要件行为是什么？你说过失致人于死，那构成要件行为是什么？就过失致人于死吗？当然不是啊，就是所谓的违反注意义务是吗？然后去如果用客观规则原则，就是制造法所纵学风险嘛，对不对？那你违反注意义务，好，那注意义务从哪里来啊？法条上面有跟你讲吗？没，刑法本身有跟你讲吗？没有啊。那你从哪来的？从一些习惯来的，不是吗？你不可以在楼梯间堆放高跟鞋，为什么？你马上就想到说，有一个人要是没看到那个高跟鞋，马上踩空、踩到，然后就怎么样，滑倒，然后就受伤，不是吗？这不是也有，这不是过失吗？过失致人于死。如果你对那个伤害结果有预见可能性的话，对，那有哪条法律跟你说不可以在楼梯间摆放高跟鞋，或者不可以在走廊里面堆积垃圾，不然会有人用那个对那个垃圾去纵火，然后就烧起来了。 这些东西都没有用法律总明文规定，不只在刑法里面找不到，其他法律也有可能找不到。那这个就是习惯法，不是吗？另外，在业务上面的正当行为，你说我们就考虑到说，哦，有一些那种医疗的那种偏方，或是医疗非常有效的偏方，它虽然是没有被医学界所承认的，但是呢，医学界长久以来惯性就是这么做。他们甚至还为了这种行为去立一个什么医事手册还是什么的。那只要他这么做的话，你就可以依照业务上面这种行为去阻却违法。像这种东西，他都没有规定的法律，尤其是刑法，你都没有讲。那你说这种习惯法是？那刑法其实有用这种习惯法。那你说这样是不是就会违反罪刑法的原则？其实不会，为什么？因为他的习惯法并不是直接拿这个习惯法来处罚你的行为，他要透过转介，透过什么东西来转介？276条的。过失致人于死罪，所以真正直接处罚你的不是那个习惯法，真正处罚你的是什么？276是直接拿来处罚你，所以276叫做直接法源。那至于去诠释跟解释那个什么叫做业务过失，什么叫做过失行为，那个习惯法那个东西叫做间接法源。对，所以间接法源基本上呢，就是在诠释那个直接法源它的构成要件的内涵，去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做业务过失，只是去解释而已。那我们刑法并不会禁止说你把习惯法用在间接法源上面，这是 OK 的，只是说你不可以拿习惯法直用习惯法本身直接就来处罚你这个行为。例如说之前在那个纳粹时代啊，大家可能如果你对德国历史有点了解的话，他们都会说呢，犹太人就是侵害了所谓的优秀的那个什么雅利安人的所谓的优秀的血统，所以呢破坏了国民的健康感情，就是用这句话然后就来处罚你。即便在当时那个国民健康感情，因为我全部的德国人假设啦，全部假设德国人都很讨厌犹太人，然后都认为说犹太人应该把他杀掉，假设他们的民族变成这个样子，只要在他法律里面没有写说犹太人都要杀掉的时候，那就只会用习惯法，那这时候就是习惯法，而且就是真的一定会习惯法原因直接拿来处罚犹太人，就把犹太人送到坟场去把他烧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习惯法就当做直接法源，这是被禁止的。可是我们并不会禁止说你习惯法只是用来解释构成要件，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所以呢，禁止习惯法其实更精确的讲，应该是禁止把习惯法当做直接法源来处罚行为人。它的精确的讲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有个小小的争议是所谓的原因自由行为。原因自由行为大家都知道说呢，这个是在罪责的部分呢，我们罪责里面要讲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原因自由行为，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人都搞不懂，就觉得很奇怪。尤其是他如果原因自由行为又混入了什么，他之后陷入那种没有责任人一个状态之后，然后又去杀人，结果就杀错了，有没有？或者说呢，他发生所谓的因果一点错啊，一大堆怪理怪气问题，其实都会蛮困扰大家的。所以我们在罪责的部分会把重点放在原因自由行为。那原因自由行为这个在2005年的时候呢，有增订一个19条第三项。我这边有时候就顺便说，用完以后会忘记。而且你这样讲，不会无聊，因为不然讲单纯讲这件事情，习惯法还蛮无聊的，因为有一点跟后面的东西连接在一起，比较不会无聊。19条第三项说什么呢？他说呢，如果是你是因为故意或过失呢，让自己陷于19条第一项跟二项的一种精神。不能够辨识其行为违法，并以其辨识的行为的能力，反正就是修法之后就变了的，那东西根本就是从德文上面翻过来，所以就变得很不像中文，你知道，真的非常拗口，而且了的很长。所以第三项说呢，如果说你是因为故意或过失，导致你自己本身陷入到那种完全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或是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的时候，那既然嘛，法院有余嘛，法院有余不会写在考卷上面很怂，对，我觉得很怂啊，我是觉得很怂啊，对。不过这是真的，习惯法上面就是说，如果说你自己在喝酒的时候，假设的，因为很多情况都是喝酒嘛，喝酒的时候呢，就对于你将来要去做什么样的利益侵害行为都已经有认识了，有预见的话呢，那你可以让自己变成这种状态，然后去导致构成的结果的发生，这时候你就应该要负责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自身招致出来的东西，不是吗？对，你之所以会变这种状态，就是你自己造的啊，有点像那种逃脱方式，是自己逃脱出来的，但是一样的。反正只要是类似这种想法，他们都认为说，那你应该就是这样，就要就这个构成的结果去负责，就不可以主张免责。所谓不可以主张免责，就是不可以适用一项跟二项去免责。所以常常会有人有一个迷思，就是说，他只要看到考卷上面说那个行为人精神状况有点不太好，然后又喝酒，他就会想到说，我是很有原因自由行为，请大家不要这么直接了当。你要适用原因自由行为那些理论的时候，你要先判别清楚说。奇怪了，他这个精神状态有一点缺失，但是有严重到陷入到19条第一项跟第二项的状态嘛？这一点是你要先去审查清楚的，因为十九条 十九条第三项，还有去云自由行为这些理论，它的适用前提都是说呢，你要必须要行为人是处于限制责任能力的状态，或是完全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那你看到考试上面他喝酒，然后有点恍恍惚惚，就是说啊，这边就直接写了云自由行为，这未必是老师想要见得到的答案。而且有时候你写老师不想写东西，然后又花你很多时间，你就会进入到云自由行为里面去，然后就开始写什么什么理论有没有一大堆说啊什么的，那就写偏了。对，所以前审查就是说你要审查说他是不是真的责任能力状态，在行为时的时候，在后来那个行为时，只是构成他行为那个行为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责任能力，或是已经陷入限制责任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才可以考虑有没有原因自由行为的适用可能性，然后再去审查原因自由行为适用可能性。那跟我们这边比较有关系的是什么？2005年之前，刑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并不存在，它是修法之后才出现的东西。那你这个时候说，可不可以用说所谓的法理基础？因为是事实，尤其是大家有念过例外模式。例外模式就是说，原则上行为要跟责任同时存在嘛，对不对？什么时候有责任能力判断那个时间点是依照他行为时去判断的。可是呢，他行为时判断他喝到烂醉，完全都没有感觉。以前的最高法院就是对外界全然没有知觉，完全都没有感觉，他已经没有责任能力了。这时候他去实施一个杀人构成要件的行为，这时候呢，你刑事上去看的话，说是没有错，还是没有责任能力的。可是没有责任能力是他自己制造的啊。对，所以依照罪责原则的想法，应该还是要去处罚他的。对，因为他之所以会陷入这个状态，就是你应该要负责的。对。所以他就是说，好，那这时候是一种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例外情况，我们应该要勇于承认这种例外情况才对。所以呢，这时候那这个例外情况，人就下一个问你说，但是这个例外情况是哪里来的啊？习惯嘛，习惯法说的啊，对不对？大家都这么认为嘛。你这去法官做一个问卷调查，大家都知道说这种人要不要处罚，要处罚。喝醉酒了，你去问法官，喝醉酒要怎么处罚？你是法官，喝醉酒把你撞死，这种处罚，加重其刑，不是吗？对啊，所以这是就是一种习惯法，反正你就是要负责。那就下一个问题就引申说，我们刑法可以容许这样的习惯法吗？那就要回到刚才的问题去想了啊、哦。我们刑法禁止的是什么？禁止他作为直接法源去处罚行为人。所以如果他这个习惯法只是一个间接法的话，是可以容许的，是可以容许的。所以刘新义老师就才这一说，认为说，即便法条没有规定啊，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处罚他又不是直接拿这个习惯法的例外模式来处罚他，我们处罚他是什么？分者的那些构成要件啊，看他做了什么事情嘛。你看这把人撞死的，就是过失致人于死嘛。所以真正直接法源是过失致人于死啊，不是这个例外模式。对，可曾毅老师就觉得说，没有错啦，习惯法禁止只有禁止把它当作直接法源处罚他。可是当某一些间接法源，他的影响力直接去决定了直接法源的时候，就是说那个直接处罚他根本就是完全依照那个习惯法来的。那这跟啊，你形式上来看他是间接法源没有错，但是可是这个跟把它当作是直接法源处罚他有什么两样啊？因为直接法人完全都是依照间接法人的，他没有其他的裁量空间的余地。对，所以曾毅哲老师在之前认为说，这个东西呢，例外模式在修法前其实是违反最起码的原则的。对，那这是因为说，就是这里所说的抵触了禁止适用习惯法这个原则。那可是你想一想，如果你把禁止适用习惯法把限缩在间接法人，好像就有一种一种诠释可能性，就像刘新义老师所说的，把它解释成说他只是补充那个构成要件而已，他没有直接把它拿来直接处罚他，这样是没有关系的啦。对，所以他问题也是在这个地方。对，不过这个争议也没有什么实意啦。为什么？因为只要第三项都已经定出来啦，对不对？那你说之前有新旧法的法律平衡的问题啊？第一个，现在已经过这么多年了，法院案件比较少。对，第二个。我们最高法院在1995年第八次行文决议说呢，这个十九条第三项只是法理的明文化，不是法律变更。对，对，一直都之前就在用了。对，所以十九条第三项的问题就只剩下什么罪责原罪刑法定原则，它是没有违反的。OK， 它定出来了。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去解释那个十九条第三项那个因为故意又过失，然后让自己陷入那种状态，那个有什么要件吗？因为你直接去看那个法条文字，我如果没有另外刑法，我就看这一条文字。因为故意或过失，那是对于什么东西的故意或过失啊？你没有写清楚啊？对啊，是对于什么东西的故意或过失，你没有写清楚。是啊，不小心被人家下毒了，然后就开车，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是毒品啊，就然后精神恍惚，然后就撞死人。这样算不算是我过失？没有去查明说啊那个是毒品，所以我故意的把它喝下去，但我要不要负责？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十九条第三项如果过度去过宽松去解释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说很多其实本来是不应该处罚的行为，全部都纳入来处罚，反正就是狡辩，都可以适用到第一项下去免除他的责任能力。对，这是之后会再讨论的问题。好，那我们把那个第三个讲，我就先休息一下。第三个呢是所谓的禁止不利于人类推适用。这边当然要稍微讲一下法律方法论上面的东西，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先确定是什么叫做类推适用啊。 那个试用，然后你就看到书上就开始跟你讲了，那个试用跟内置试用要具严格的区别的是什么？解法解释，那解释跟内置试用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东西呀、啊？差别，这边希望大家就稍微记一下，就是所谓的出题，基本上我画出题的部分就是，如果你念讲义啊，因为是讲义嘛，说实在的，如果你是一直念它的话，你会先深陷在这个讲义当中，对，所以我有时候会写一些出题字，但是出题字就是你关键字，对对对，就是关键字。如果你说你考试来不及看的话，就看关键字，对。文艺范围，文艺最大的射程范围是在哪里？这讲得太抽象。什么叫做文艺最大的射程范围啊？就是说这个构成要件要素长这个样子。例如说，什么叫做气球？圆的。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会弹？丢下去之后会弹起来？对，这叫气球。那如果说超越我们对于那个一般人，大家对那个气球那个图像的那个理解的时候呢，那就不叫气球了，就是这么说，对。所以现在讲很抽象，要举个例子，然后你就看到书上就开始举例子，在第八页。第八页呢，在那个今年的1月7号之前呢，其实它在那个321条第6款部分，它就会说呢，第六款啊，它就说之前是处罚交通禁道行为是在某些场所的话，就要加重处罚，例如说在车站或是铺头。为什么在这两种地方要加上处罚？因为立法者认为说，这两种地方因为人潮汹涌，像中秋节啊，大家到要回家，有没有？人潮汹涌啊，所以如果你的财产，被害人的财产呢，会处于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容易被人家偷走，或者一直就是说财产权上面会有被侵害的比较高度的危险性，所以要加重处罚。这是为什么要处罚车站跟铺头？那航空站这个东西呢，为什么可不可以处罚？那就是讲航空站有时候也有很多人。对，那那个利益侵害状态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加重处罚的理由也是一模一样，只要是很多人，他的法益就有受侵害的危险性就比一般的状态底下来会高。那那个目的性上面不是都是相同的吗？你去做目的性上面考量的话，好像应该要把在航空站处偷人家气道这样的行为也把它加重处罚。可是呢，加重处罚好啊，我们刚才讲过了，刑法上面是禁止所谓的类推适用。那航空站有没有违反禁止类推适用呢？就要看到文艺在哪里？321条第6款，在今年的1月7号以前，它只有包括车站跟铺头的这种两种场所气道行为要加重处罚。航空站，什么叫航空站？那是机场吧？对啊，假设把我们讲机场，航空站跟车站跟铺头有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你会认为不一样？那形状，国文老师教的不一样啊，那个字念铺头还是铺头，我怎么知道？啊，不管它，反正不管你把它怎么念啊，那个车站跟铺头就是不会等于机场就对了。一个是车站，感觉就是火车站啊，或是公车站啊，铺头呢是什么船港啊、港口啊之类的。航空站是飞机场，飞机场怎么可能跟航空站啊？不对，飞机场怎么可能跟那个船啊、跟公车站啊、火车站相同呢？所以已经超出了我们一般人对于车站跟铺头的那个文艺范围的那个理。航空站不是在于那个，不管你对于车站跟铺头要什么宽松解释，你都不会把它认为是包括航空站在里面，所以已经超出那个车站跟铺头这两个东西的文艺最大范围。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还想要把航空站偷窃的行为把它纳入到这一款来处罚的话，就已经超越它文艺范围，这是一种什么类推适用？首先你要确定的是，这是不是类推适用，这是第一步。下一步的问题才是，那这种类推适用是不是合法的？它是有两层次问题，要分清楚，不能全部搞在一起，那考试时候就会忽略掉。第一个要先确定是它真的有类推适用吗？还是说它透过解释，本来就是在车站跟铺头两个这种行为就可以用车站铺头处罚，你干嘛要把列进，还要透过类推适用？对，所以第一个你要先去区分说它到底是在文艺范围内，那它的解释 OK， 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第二个，它如果超出文艺范围之后是所谓的类推适用，但如果是落到类推适用的时候，你就要去反映一下，刑法上面是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适用。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罪刑法律原则，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是有利于行为人的都可以，都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即便是禁止类推适用，但是如果那个类推适用是有利于行为人规定的话，还是可以允许类推的。所以不是所有的类推适用刑法都是禁止的、啊、你就去外面跟人家讲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如果是有利于行为人类推适用是不会被禁止的。这个时候下一步才是问说，那我把航空站的气道行为这样把它纳入到车站铺头上去处罚，有没有违反禁止类推适用、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类推适用？你们觉得有没有？当然是有啊。为什么？因为它是什么？本来航空站是没有处罚的，然后你现在想要把这种航空站气道行为把它变成加重气道罪，当然是不利于行为的，所以这是不利于行为人的禁止类推适用，所以呢， 是不被允许的。这在今年1月7号以前，只有包括车站跟路口两个场所的加入街道行为。但是要提醒大家是1月7号之后，不是1月26号之后，它已经增设了航空站，增设了航空站，所以呢，以后你就不会再看到教科书上面会提到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他说航空站都已经订进去了，所以在航空站里面窃取他人财物，就直接变成加重窃盗罪。不过有个东西呢是不会变的，为什么？你看哦，大家看一下那个下面继续看。那我如果说他是在今年7月30号的时候在航空站里面去偷东西的时候，他会不会成立加重窃盗罪？那你就要去想啊，7月30号在航空站偷东西，他已经是在1月26号是有效时期之后了，就看起来就可以。可是，在所有航空站里面任何的空间里面偷别人的财物，都会成立加重窃盗罪吗？就要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在车站跟埠头的时候，我们最高法院有说过，65年的这个353/9号判例，他有说，加重窃盗罪呢，它是以车船停靠旅客上面落停留。反正上落停留必经之地为限，并不是泛指整个车站的埠头啊，所以一定要是在那个旅客每个旅客基本上都会经过的那个地方去窃取他人财物才可以，例如说月台，对，所以如果你在厕所里面呢去偷，在一个东边的厕所，他们车站很大嘛，对不对？在某个厕所里面去偷人家东西，这个那个厕所不见得是，或者在 seven 某个 seven 里面去偷人家的，这个不见得是所谓的旅客必经之地，到这个判例的境界，它是不一定会构成加重窃盗罪的。那这个线等于是把交通窃盗罪做一个所谓的线索解释，这边没有类推的问题，为什么？他是不是还在车站埠头偷东西？是啊，只是说最高法院这个时候认为什么？不是只有在车站埠头偷东西就可以用交通窃盗罪来处罚，而是只有在车站跟埠头行为，或是乘客必经之处的窃盗行为，就是他人财物的行为，才会用交通窃盗罪来处罚。所以他还是在车站跟埠头这个唯一范围之内，只是说他把它做一个处罚性的线索，这种我们叫做线索解释。那这种线索解释当然是合法的，当然是合法的。只是说现在才有一个问题啊，我自己想的。那你修法都是这个航空器在后面了嘛，对不对？那你在航空器里面，是在航空器所有地方偷窃都会构成交通窃盗罪吗？应该也不是吧？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把最高法院65年这个判例拿过来航空器这边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有问题啊？为什么？第一个，它不是类推适用，它是线索解释，而且这个线索解释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行为人的，是有利于行为人的规定。因为不是说你在航空站偷东西都会被处罚，而是只有在某个航空站特定的地方，就是这里所说的必经之地窃取他的财物才会被处罚，所以这是一种有利于行为人的线索解释，这当然是不会被禁止的。对，所以我自己的猜想，65年这个判例呢，在修法增设航空站之后呢，应该还是要被以惯例场，就是做有利行为的这样的认定，还是比较正确的。对，好，那不利于行为认定适用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航空站之前修法之前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倒过来，有利于行为的类推适用，当然就会被允许。可是你想一想，教科书上面很少举到说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适用的例子，对不对？很少吧？要你自己在考试的时候，如果说出了一题申论题，要你想一想，是举例说明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适用，你还很难想。对，那这边呢，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这边所谓的预备犯的中止，当然这是有争议的问题，只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拿出来当个例子来思考一下。这是改编到99年司法官的一个题目。他说呢，甲企图杀乙呢，然后就持刀守候在乙家附近，然后傍晚的时候呢，他就跟小女儿就返家，然后甲不忍心呢，小孩就会惊慌了，就放弃行动。那过了几天之后呢，甲就再度持刀，就跑到乙家前面去等待。然后黄昏的时候，乙就真的回来了。那甲呢，就挥刀把乙给刺，就去刺杀他，那血流住，奋力抵抗。甲就出声悔意呢，离开犯罪现场，然后就叫救护车来。这个部分呢，我们只要先探讨一下前半段这个部分，就是说甲企图杀乙，然后呢，在傍晚时分呢，乙他就看到说乙跟小女儿回家，那他只想杀小女孩的爸爸，不想杀小女孩，然后就放弃行动。这个部分要先问的是说，你看到这样的题目之后呢，基本上，顺便讲几题好了。你看他怎么说，如何论处甲的先行为？当然，那个那年的司法官考试题目是如何论处甲的行为，上述先后行为啊，对。那这边只有甲单独一个行为人，而且他做的事情又不是很多。这个时候，我是建议大家用所谓的，就是阶层式的解题法，对，不要以整点来解，这样太精简了。对，所以 我现在就把解题的重要性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个，那就是说假的行者是什么啊？这边要先取，然后你括号，中文的括号一，假先前持刀手后想要杀你，但是放弃的行为。很多考卷上面都会写说假杀人的行为。假杀人行为，如果他有好几个杀人行为，那你到底指的是哪一个杀人行为啊？你没有办法帮阅卷老师特定啊。我怎么知道你在讲哪一个杀人行为？因为前后杀人行为有可能他的真理也是不一样的啊。你还要叫助理老师帮你去找，说你在写的是哪一个杀人行为哦、啊？助理老师在回你哦，你哎，对啊，所以你要写的非常清楚，他的是什么样的行为，而且如果他那个行为有特征的话，你要把它描述清楚进去。所以这边应该是说他先前持刀想要杀你，但是放弃的行为。如果没有加上放弃两个字的时候，你就先前持刀杀你的行为，那 你要想一想啊，这题有可能会他有放弃耶，对不对？那大家想要放弃，基本上关于放弃的那个好像好熟啊，是在哪里啊？好像有放弃这种东西，在终止犯嘛，对不对？或是共犯脱离那个部分，那你放弃的话，那会不会有终止犯的问题？你至少你虽然不是很肯定，但是你至少在答题的时候，你要有闪过这样的念头，有可能会终止的问题。对，那如果你这边没有写放弃的话，那 你有可能之后又要处理放弃的部分，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漏掉？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比较完整的，还是把它写清楚一点，是迟到之后，然后后来放弃，那有可能会成立这样一个杀人预备杀人罪，或是所谓的终止犯的，我就有终止犯的适用。那现在又扯到一个问题了，就是答题的技巧。有些老师呢，你会听说，就是说有些老师不喜欢，就是说什么对于那个开标题，答题开标题就是加入可能两个字，对，因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而且那可能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有些老师很讨厌。但是相反的，有些老师就会很喜欢。那我刚才讲过啦，你没有办法去猜测说你的助理老师喜欢哪一个，所以我建议大家，再有反正就是一看知道就是确定的情况，它就是构成杀人罪。就不要再写可能构成杀人罪了，因为它就很明显啦、啊，不会有什么争议。只有在那一种，到底是杀人罪有没有，例如说，它对于客观规则风险实现有没有风险实现，就是说采取风险升高理论跟没有采取风险升高理论，那是吵了老半天没有争议的问题嘛，就是没有结论的问题。那像这种问题会关键到会的差别是什么？既遂跟未遂嘛。因为如果你采风险升高理论的话，风险升高理论的话，你就会认为说啊，这时候已经知道发生风险，然后论既遂。那如果你是像黄老师一样反对风险升高理论的人，就会说不对啊，这时候应该要用最以为轻，所以应该是未遂。像这一种，你已经预见到说后面会有既未遂这样，对于结论上面会有既未遂这样的差异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写可能吧。对啊，因为我不知道说徐老师是什么样的立场。对，像这种有争议的，而且会影响到结论上面的争议，你可以假设没有问题。但是像那种完全都没有争议的，就不要假设了，就用坚定的语气告诉老师说，这就是会成立什么罪。尤其是在那种不需要有没有争点，然后你只是想说客观上面他有什么样子的行为，然后主观上面他有故意，所以没有主就会把事由这样成立本罪。像这种情况下，这种太简单了，就不用来还有那可能，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可能了，你只有一种可能，像对你有可能会有落榜的可能。对，好，这是开标题要请大家注意，行为要先限定好，要描述的够清楚。那可能会成立刑法第几条、第几条，这个都要写清楚了。这个东西应该是基本功啦。不要告诉我说你不知道预备杀人罪是哪一条，那这有点太夸张了。对，那客观上当然是这是既遂罪嘛，因为你开的是一个开的是一个预备犯，对，开的是一个预备犯。那你预备犯，你要想说啊，预备犯哦，那他到底是要论他预备犯？那什么叫做预备犯？就是所谓的预备犯，就是所谓的什么叫预备行为，就是为了实现犯罪所谓的准备行为嘛，对不对？可是预备犯本身有独立的判断标准吗？预备行为本身有独立判断标准吗？没有啊，那个老师告诉你说怎么样判断预备行为？没有啊，都只有什么反面推论。什么叫反面推论啊？他不是着手，不是着手，那就之前的，就是叫做预备，就是这样子嘛。对，所以预备犯他本身没有独立判断标准，所以他依赖着手的判断标准。在着手之前的，他没有达到着手之前的时候，有可能会成立预备行为，但是未必啊。对，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想清楚的去划分说，他到底是预备还是着手啊？这你要先确定嘛，对不对？为什么差别在哪里？如果他是着手的话，有没有终止犯的适用可能性？废话当然是有啊，一定有，而且你漏掉的话还会扣分。可是如果是预备犯的时候，他做这样的挽救法益措施，或是放弃了侵害法益的这样的行为，只、就是自愿性的，那可不可以让他用终止犯？还是说呢，不可以用终止犯，只能够在57条上面啊，这个很乖，事后有出于悔悟，然后给他减刑，就有这两种可能性，对不对？自然而然就推导出来了。所以第一点你要先确定是到底着手了没啊？这一题着手了吗？先行为。 他到他家埋伏守候，然后就看到小孩子来了，啊，不忍心在他面前杀他爸爸，觉得太残忍，所以就放弃。着手了吗？还没有吧？他只是埋伏在那边呢，他连跟被害人接触都没有哎。对啊，不管你猜什么样的着手理论，主客观中的说还是什么第一性案失控说都不管，在这个部分呢，他都还没有决定真正要把他的刀子刺出去。对，因为他说使用是刀子，没有把刀子刺出去，所以这个时候还不能说算是着手。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那主观上面呢，他有没有杀人的故意？预备杀人的故意是有的，他只有预备杀人的故意，而且呢他还没有着手，所以有可能会有预备杀人罪的问题。可是刑法第27条中止犯的适用。27条，你从它的那个体系法条的那个体系结构来看的话，它是位于在哪一个章节里面的、啊？未遂犯，对不对？未遂犯这个章节里面包括哪些条文？25、26跟27条这三个条文，对不对？25条规定的是什么？所谓的障碍，就是一般的未遂，普通未遂，叫普通未遂，好，比较通俗，普通未遂。26条规定的是不能未遂，27条规定的是终止未遂。所以想象上面，你可以把所谓的这三个条文分别对应到未遂啊，未遂犯是这个三维概念。然后下面有25条的一般未遂，然后26条的不能未遂，跟27条的终止未遂。你们心中体系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哦，意思是说27条终止未遂，它也是未遂犯的一种哦。意思是说44有3种，未遂犯也有3种。对，所以未遂犯终止未遂也是未遂的一种。那既然终止未遂是未遂的一种的话，那前提是什么？未遂犯要怎么样才能够处罚？着手实行构成要件，对不对？才能够，所以说你要先构成未遂犯，然后才会考虑到有个终止犯的适用。那这个题目预备行为，连着手都没有进去，还在预备阶段。根本就不是未遂，更不用说进入到27条的适用了。所以实务见解就是采取这样的逻辑立场。你看那个第四个预备犯呢，能不能适用刑法第27条终止犯，这是有争议的。实务见解认为说呢，终止犯是未遂犯一种哦，所以行为一定是要在着手之后才会有终止犯的问题。那着手前的预备行为就没有终止犯的适用，一大堆判例跟判决都是这样说的。对，所以就这个立场来看的话，他还是会成立杀人预备罪。只是说呢，有可能法官在量刑上面呢，会考虑到57条，就是给他做一个减轻，对，可能都是量刑问题，那不是犯罪成立的问题，对。那但是学术上面呢，像黄文静老师呢，他就说，还有很多啦，像什么甘定贵老师、黄文婷老师都是这样，他就有认为说呢，所谓的呢，从终止犯的立法目的来看，终止犯立法目的是什么？然后大家脑中就开始浮现说啊，什么黄金桥啊，什么奖赏给他奖赏有没有？黄金桥最好笑了。黄金桥说呢，要搭建一座让他回头的桥，有没有？然后你看，就是鼓励他回来嘛。反正那些理论都是鼓励他回来，不管是你要给他奖品啊，还是什么的。因为27条说，如果你构成终止未遂的话，就是减轻或免除期刑，而是必减轻或免除期刑。所以说，就是给他回来嘛，搭建一座桥让他回来。我怎么觉得？他如果做了终止行为的时候，他那个犯罪风险呢被发现几率都很高，你根本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就应该叫奈何桥才对。对对对，反正就是、那些桥都很有趣，对，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好奇怪，那个黄金桥就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不是中国人的谚语吗？难道德国人跟中国人有同样的想法吗？对，反正就是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不管，反正不管怎么样，终止犯的目的就是鼓励行为人尽力去挽救法益，让他不要去发生。那从这个目的来看，你单纯从这个目的来看的话，预备阶段如果他做终止行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目的，也符合同样的目的，给他减刑的目的？也是啊，他很认真啊，他也很乖啊，就不去杀他啦，对啊。那为什么不给他减刑呢？只是因为他是单纯在预备阶段就这样子吗？可是从那个终止犯要不要用终止犯给他减刑这个目的来看的话，他是适合的，对。所以呢，就有人主张说，你应该去类推适用27条第一项终止未遂的规定。为什么是类推适用啊？因为他不是未遂犯的阶段去终止啊，他是预备犯的阶段去终止啊，对不对？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本质原理上面当然是从那个终止犯立法目的开始，本质上面目的性相同，但是适用的要件是不符合的，所以你必须要透过类推适用这样的方式来适用。然后那好、啊，那你类推适用给他减刑了，那下一个问题是说，这种类推是允许的吗？当然是允许的啊，为什么？因为终止犯类推适用的结果是什么？必减轻或免除其刑，但是有利于行为人的，所以这样有利于行为人的这种是被允许的。如果你采这一说的话，它就会变成什么？它还是构成预备杀人罪没有错，但是它可以类推适用27条第一项，让它必减免其刑。对，这就是你这两说当然会产生这样的差别上的结论。对，那刚好被我们拿来当做是一个有利于行为人类推适用的例子。当然在以后啦，我们还会学到相关的地方之后，我们会慢慢举很多有利于行为人类推适用的可能性，那这边因为是要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有利于行为人类使用，所以特别举个例子，而且它刚好又是一个司法官考试的例子， 所以就特别拿出来跟大家说明。对，好，那我答应大家说呢，到这个部分呢就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我知道大家也很累的，所以我们就是先暂时休息一下。那下课时间，如果说你对于刚才上课的内容有什么疑问，或者说你有什么事情想要问我的，对，反正补习班老师嘛，他的功用就是说大家有疑惑的时候就帮你们解答，不是吗？对啊，如果没有这功能的话，我来这边干什么？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来问我。对，好，那就先下课休息。